就算你不会懂，也不会可惜。 转飞时就在找不回来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不用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们解读那多美好，梦想不大，想永远停在这一秒。 你为世界 重新再会，在你身边，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，每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

为你多少次难受，你怎么舍得开口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亲爱的别走，全世界都等你要爱我，难道你就不会心动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亲爱的别走，全世界都等你要爱我，难道你就不会心动？ 曾经感觉我们相守相守，传奇坚决不朽，曾经要我付出所有，现在却说想自由。曾经那么紧紧低头，当爱变成爱过时候，该怎么拯救，怎么挽留？ 能不能不分手？亲爱的别走，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似真，坚持日夜的

出去，而你也不靠近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想再抱紧，再贴近你心，天地大地大像你的声音。